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小天自由他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686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听北京电视台少儿节目主持人亚明哥哥为我们讲一个有趣的绘本故事。 小熊洗袜子。从前有一个懒惰的小熊，他特别喜欢穿花袜子，可是这只小熊却不喜欢洗袜子。他觉得洗袜子是件特别麻烦的事儿。后来小熊想出了一个办法，去超市买了很多双袜子，每天穿一双。袜子脏了就把袜子扔到床底下，等没得穿了才去洗。有一天，小熊发现自己没袜子穿了，就从床下掏出一箩筐的袜子，要去河边洗。河边的小花小草说：小熊，你以后能不能不要一次洗这么多的袜子，臭死人了。小熊在河边洗呀洗呀，终于把袜子洗完了。他把洗完的袜子从森林的这一边一直晾到森林的那一边。洗完袜子的小熊实在是太累了，就躺在一棵树下睡着了。就在小熊睡觉的时候，很多小动物从他晾袜子的地方经过，每一个小动物都带走了2-3双袜子，同时给它留下了很多东西，有甜饼、苹果、胡萝卜，还有一副在树下光着脚丫睡觉的小熊的照片。当小熊懒懒地睁开眼睛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小熊发现自己只剩下2双袜子了，以后就得穿一双洗一双了。小熊突然发现，其实每天洗袜子挺开心的。小动物们也都喜欢去小熊家玩了，连小花小草见了小熊也向他点头问好。小伙伴们都夸奖小熊是一个爱劳动的好孩子。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老师。刘老师中午好。 哎，主持人中午好。 刘老师，在今天环球旅行家直播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要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好的，咱们还是说说北京。北京实实在在是太热了。 嗯， 只是呢， 空气湿度并不大，现在大部分地方的空气湿度都在20%左右。气温呢当然是上升速度比较快了，今天上午是一路飙升，到目前为止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是 38.6 度，基本上呢这个城近郊区在百叶乡里边的温度都在38到39度，当然了这个城中心区域啊，因为水泥板比较多，楼房也比较多，在这个时候呢它的气温是很高的，好多地方都超过了40度。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么高的温度那么炙烤，所以话呢中午前后实实在在不太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那么户外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晒，而且呢要特别注意及时补充水分。驾车出行的朋友还要检查胎压，避免在这个公路上长时间高速行驶，因为现在路面温度都60多度。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对轮胎恐怕还是存在一定的危险的。在这时候呢驾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今天地区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河北中南部，北京天津基本上气温和北京的气温都差不太多。河北中南部呢恐怕有些地方比北京气温还要高一些。那么在这几天的话呢气温比较高，还是不太适宜大家到这些地区去旅游的。假如说想去旅游或者是双休日，可以到张家口或者承德，这边气温呢还会略微低一些，都在35度以下。这个就是京津冀地区。那么作为这个北半球来讲呢，大部分地方的天气还总体还是可以的。那么欧洲呢未来几天受缓慢东移北上的这个天气系统影响，将迎来这个雨水和降温。周末两天啊，东欧巴干半岛以及俄罗斯西部一带普遍有小到中雨，那么白俄罗斯乌克兰部分地区呢将有大雨。同时呢在这个地方就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些地方呢一定要防范强对流天气。这次降温的话呢，因为它这个降水范围比较大，同样呢降温的范围啊也是同样是广泛的。那么中部一带呢受这个低压系统后部的偏北气流影响，周末这两天天气都是晴好的，所以到这个地方去旅游还是不错的。特别是这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原来是27、28度，现在呢基本上降到20度多一点点，所以这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去旅游又是凉爽舒适。把东部一带呢降温也是比较明显的，周末呢东欧的最高气温将降到15度上下，这个因为有点小雨嘛，大家会感觉到有点凉意。对于欧洲西部来说雨水并不是很多，只有在西班牙北部有些降雨。与此同时呢英国法国等地啊炎热正在持续发展当中。周末两天法国英国南部呢最高气温大部分都在30度上下，感觉呢有点晴晒的感觉。这是欧洲。在这个北美呢本周末呢处在高压级控制之下，美国东部依然是炎热的，特别是在五大湖东侧和美国的东北部气温还会继续走高。目前呢美国东北部最高气温已经在30度以上了，未来两天最高气温还会升到35度以上。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这个气温就比较高了，尤其是纽约，纽约这个地方恐怕这个周末双休日啊气温会在38度以上。所以说呢它不但气温高，周末的这个最低气温都能达到26、27度，所以呢从早到晚都热，而且呢湿度比较大，那感觉到的是应该是闷热。那么对这个中部平原一带呢因为这个高温啊还是继续持续，随着降雨的增多呢炎热呢将会有所缓解。那么北部平原和中西部一带那么高温范围明显的缩减，最高气温会掉到30度以下。这是北美天气。那么作为亚洲来讲呢是这样的，这个因为前段时间越南呢 北部山区有强降雨引发了洪水和山体滑坡。不过呢，随着这个偏西风的减弱，当地水汽条件、动力条件至少在今后两三天都是不太好，所以呢，没有太大的天气系统配合，降水呢是减弱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最近啊，在这个西南季风啊，正在推进速度是比较快的，并且呢，本周对孟买及其周边的西海岸城市，天气都是非常恶劣。那么到这些地方去旅游，是不适当的。假如在那已经在那了，一定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对当地的影响。 好的，谢谢刘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裁判哨声一响，莫斯科开球，向前带球，索契传球，喀山接球之后带球突破长传，圣彼得堡胸部停球远射被大小解围，萨马拉铲球再射，球到夏诺夫格罗德脚下补射，球进了。加里蒙德列、卡捷琳、伏尔加格、顿河畔、罗斯托夫、萨兰斯克。 足球的夏天，我们不止看球。环球旅行家，二零一八俄罗斯城市之旅。 北京时间中午的1:13，环球旅行家到了每周五的俄罗斯城市之旅，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的这个热度非常高啊，我们看到球迷的热情很高， 大家看球辛苦了， 是 这个大家输球也辛苦了。哎，不，其实输球不是咱们球迷的事儿。对， 你说的 对，心情有的 大家输的辛苦了， 对吧？有起伏，而且其实你说辛苦呢，对于很多球迷来讲，如果看到一场精彩的比赛，不论是输赢，可能都还是值得的。 对。 但是昨天晚上确实让很多球迷，很多在电视机前的球迷很辛苦，因为他们看了那几场比赛当中，有一场特别的无聊，特别的沉闷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今天的主题，俄罗斯城市旅，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比赛要看。 对，好在 很多很多的俄罗斯城市需要了解。 对，好在举办呢，这个也比较主办方比较心疼大家，今天晚上会让大家好好睡一觉。补充一下体力，中场休息一下。 今天晚上小龙虾销量可能会减半儿。 今天晚上别点宵夜了，好好睡一觉。昨天晚上和明天晚上都有比赛。分别昨天晚上是日本和波兰在伏尔加格勒，然后塞内加尔和哥伦比亚在萨马拉。英格兰和比利时在加里宁格勒。就是伏尔加格勒和加里宁格勒，咱们上次节目是说过的。 应该是跟大家在上周的周五，我们的这个单元当中了解过。 对， 其实呢，这十一个城市对于很多朋友来讲，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听到名字还觉得很陌生。 是。 那么不要紧，如果你想了解接下来比赛他们所举办的这个城市所在地，你在我们每个周五的单元当中，我们俄罗斯城市之旅当中都会听到来自专家的介绍。 明天的举办地会在喀山和索契，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围绕的城市呢，就以喀山和索契为主。 哎呀，这个还算是有一半的了解啊。 对，但是另外两个城市是昨天比过赛的，一个是萨马拉，一个是萨兰斯克。 萨兰斯克， 念多少遍都会念错。 没关系，多听我们节目，有可能增进大家对俄罗斯这十一个举办城市的了解。 我们也有请一下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来自众信旅游俄罗斯部的陈兆通，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赵通啊，这个听说从俄罗斯归来不久是吧？ 对，刚看球归来。 你是什么时候去的？ 我是这个开幕式之前去的。 啊， 这俄罗斯现在这个看球球迷气氛非常的浓郁。 我看你当时对还发了一个视频，正好 是 开幕，对，然后发了一个视频，说我身后怎么怎么，你介绍一下。 对，正好那天赶上这个墨西哥对上德国的比赛，整个红场全都是墨西哥跟德国的球迷。这墨西哥人就戴着这个墨西哥草帽，德国球迷就拿着这个啤酒的这个造型的杯子，对，然后就双方球迷也都这个互相之间也有一些摩擦，不过也都一起友好的合影。 当时的德国队和德国球迷还沉浸在我是上届冠军的喜悦气氛当 中。知道你要提这伤心的事儿了， 因为我 别接伤疤了。 因为我不支持德国，所以我并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这跟我的想象不太一样，因为我对原因的了解呢，因为他对车感兴趣，所以我一直认为他对德国，不管是德国的工业还是德国足球，都是支持的。就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你是叛徒，你支持的是 德国工业。 应该在这几个队伍当中，德国可能出局之后呢，有大批的球迷会流失，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有很多很多德国球迷。我昨天就听说有人就是发誓啊，这接下来的都不看了， 都不看了， 都不看了。但是我要说的是，除了德国球迷以外，其实还有更多的中国的球迷们，他们会支持接下来在这个十六强当中的很多支队伍，而这些队伍他们的比赛。所在的城市也是我们需要去发现和探索的。 是。 那今天呢，赵通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我们在这几天会遇到的球赛所举办的城市。 咱们从索契开始还是从喀山开始？ 那要不是从喀山开始吧。 为什么对喀山这么有兴趣啊？ 不，主要喀山这场先踢嘛。 哦，从时间上 法国跟阿根廷嘛。 而且喀山是不是离莫斯科比较近一些？ 对，也会近一些。对，乘坐飞机的话2个小时就能抵达。包括现在在莫斯科这个三站地区都有这个喀山火车站嘛。就直接乘坐 的话是2个小时可以抵达。我听说这次这11个举办城市它有一个很大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距离有的呢会相对来说近一些，有的远远的什么程度，他们说平均距离是在城市城市之间是600公里平均距离，然后最远的东西距离是3000公里。3000公里的飞行距离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我大概了解了一下，我们从这里从北京飞往乌鲁木齐 新疆 不到3000公里 啊，不到3000。 我们从这里飞往三亚是大概2900-3000公里左右，也就是说我们想象一下这些球队还有球迷们多辛苦啊。 对 这一场，但是我知道俄罗斯这个主办方他们是这样安排的，他们会把相邻的就是这个城市有一些球队他们要比赛的这个赛程和这个城市呢做一个科学的安排，也就是说它离得不太远。但如果你避不开嘛，如果他的这个比赛接着往下进行的话，有一些比赛确确实实是在比较远的地方的话，球迷和球队他们都会飞行达到2到3个小时然后到另外一个城市，这个确确实实是非常辛苦的， 对，球迷们辛苦。 但是也有一个好处啊，赵通应该可能很理解，搞旅游的我们都知道，如果这个国家对球赛的安排在不同的城市的话，对这个城市的旅游推广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对，一个更好的契机让全世界来认识这几个城市。 对，那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喀山，喀山在以前在中国游客心目当中，它是一个旅游的圣地吗？ 实际上不算是一个旅游胜地，像咱比较熟知主要提两个人名吧。首先就是宁泽涛，2015年这个喀山游泳世锦赛上在喀山夺冠。就可能这电台前面的小迷妹都已经开始尖叫了。 这一下吧，宁泽涛啊，小帅哥都跟他联系起来了。 是，然后就是列宁同志了。列宁同志在喀山大学的法律系读了3个月。但是因为闹学潮被开除了。但也在也在这块算是开始这社会主义启蒙嘛。 也就是这两个人物都跟喀山这个地方是有联系的。 对。所以其实我们像俄罗斯旅游有一条这个沿着列宁同志的脚步红色之旅。首先就是乌里扬诺夫斯克，看这列宁同志出生地嘛。然后就是喀山，这列宁同志的读大学，完成这个社会主义启蒙。然后就是圣彼得堡十月革命。同时去年也是十月革命的100周年嘛。对。但是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俄罗斯可能只是说这个双首都之旅，说圣彼得堡莫斯科比较火爆。 对对对。 但实际上它是世界上第一大旅游资源国之一。对。所以说它其实有很多这种主题化的旅游。咱给举个例子，就比如说这种极光之旅去莫尔曼斯克，包括这种军事体验之旅可以乘坐米格战机，乘坐坦克，包括这个实弹打靶。再包括这种美食之旅，伏尔加游轮之旅，再包括这种就是蒙古这欧亚大陆架，蒙古和俄罗斯的这种尊享的这种火车之旅，再包括像这贝加尔湖这种摄影之旅，所以说它有很多这种主题化，不仅说对于这些中老年这种游客群体比较有吸引力，实际上对于像我们这种年轻人也有很大的这种诱惑力。 只是咱们在之前确实不太了解啊。 对，是。 刚才你提的这几个，这都是多吸引人的项目啊！ 军事的， 对。 你乘米格战机，你在哪个国家能做得到？是吧？ 是这意思。 基本上只有俄罗斯能帮助你圆这个梦了。 对， 所以喀山这个地方呢，应该说你要更多的了解的话，它可能会发现更多的一些其他游玩的项目。 对， 嗯， 帮大家看了一下天气啊，因为最近这比赛的时候，大家都发现了，在俄罗斯不同的城市比赛， 热的要死，冷的要死， 太大了。好在喀山明天这场球温度很适合，多云转阴，16到26度。 哎呀呀呀， 很舒服的。 最近的比赛当中应该遇到的比较合适的温度， 又不热又不冷。 昨天晚上他们都说波兰跟日本那场真的是太可怕 了 啊！ 对 啊，那个比赛的你看到的球员，其实一个是说对比赛的赛程的消极啊，另外一个可能是对天气实在是不适应，太累了。 就像今天的北京一样， 嗯， 对， 嗯，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比赛城市的时候，先说到了喀山。 喀山，一般你建议如果大家去喀山玩的话，嗯，停留多久比较合适？ 其实喀山的话，2到3天 就够了， 对，就足以了。 是一个不太大的城市吗？ 对，它实际上是这个俄罗斯的第8大城市。 嗯， 对，相比这萨马拉都会人数上少一些 ， 嗯， 对，105万人。 这个城市主打什么风格？ 但它这个城市是这样，它是一个交融城市。 嗯， 对，在这儿您可以看到这种斯拉夫式的拱门，包括东正教的这种洋葱头， 嗯， 再包括这种罗马式的尖顶，包括这种蒙古包，再包括咱中国的这种雕刻、这种雕梁，都可以在这个城市看到。 那就有点像是个万国博览会似的， 像是一个万国博览会的一个， 所以就是有点类似中国的上海，它会比较交融一些，是吗？ 对，一个交融城市嘛，算是 啊。我们一般讲叫东西，在他那儿呢，因为它本来就属于在西方的， 对， 欧洲的国度。 实际上，您看那个俄罗斯的国徽，它实际上双头鹰嘛， 对， 嗯， 一面看着西方，一面 看 着东方， 嗯，两边都不落下。 对，当然，现在受到西方的各种的这种打压制裁， 嗯， 就是东方的这一头鹰可能会更加的就是迎合咱中国嘛， 更亲密一些。嗯， 对，因为现在咱这个一带一路 对 这种倡导， 对 对, 对。那刚才说的喀山这个地方，你在那儿感受到的这个中国游客会多一些吗？现在逐渐的会多起来吗？ 实际上现在像喀山的这种旅游产品慢慢在兴起起来。 嗯， 对，因为 以前确实是很少人有 对 要去喀山， 因为咱一说到俄罗斯总想到就是这种双首都之旅， 嗯， 就是莫斯科跟圣彼得堡， 嗯， 这两座古都是更常规的一些这种经典线路。 嗯， 但慢慢的实际上这些就因为这次世界杯嘛，慢慢各个城市的这个亮点和吸引人的地方也慢慢都显露出来。 嗯， 所以我相信在这个未来哪怕这个世界杯结束以后，这些城市都会变成一个新的热点。 嗯， 喀山有哪些是必须要打卡的地方吗？ 像喀山有一个克里姆林宫。 嗯， 对，克里姆林宫实际上在俄罗斯就是内城的意思。 嗯， 所以在很多地方包括像莫斯科有克里姆林宫， 嗯， 诺夫格罗德有克里姆林宫， 嗯， 包括这个喀山也都有。 对，就我们第二次在节目当中听到嘉宾来讲这样一个常识，所以大家以后到俄罗斯旅游的时候千万不要大惊小怪说 我就只要去那个克里姆林宫，那你得去好几个地方。 对， 但是因为历史事件的原因，对吧？ 对， 嗯，还有哪些地方？ 像这个库尔谢里夫清真寺， 嗯， 这大清真寺都是很知名的， 嗯， 包括这个报喜教堂。 报喜教堂， 对， 嗯，这名字喜庆啊。报喜教堂， 对，其实那个来俄罗斯旅游就有点像来中国， 嗯， 咱各个道观、各个庙， 嗯， 但到了俄罗斯就是各种的这 种。它确实教堂或者是清真寺这样的地方， 教堂、清真寺会多一些。 嗯， 对，也算是这种文化底蕴，包括这种融合上就是比较深厚的一个城市嘛。 嗯， 刚才提到说它离这个莫斯科、离首都其实不算是很远，对吧？ 对。 然后呢，刚才袁一又介绍天气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这个地方的常年的这个气候状况，它的天气情况应该是非常好的吧？它的温度也很适合，在咱们你看这个盛夏的季节，它的温度能达到一个 16到26度， 对吧？所以其实是适合旅游的一个城市， 对，比较适合旅游。 冬天冷吗？ 哎呀，俄罗斯这个冬天啊，你就不要说，你只是从纬度上来讲，它确确实实就已经感受到那个北方的寒冷的含义。但是有一点，如果是靠近俄罗斯这个西部的地方呢，它可能靠近出海口，所以呢，它在某些地方、某些城市，像圣彼得堡，它可能还是受到海洋的一些影响。但是呢，俄罗斯整体来讲，它基本上那些城市，你知道的大部分城市，应该在冬季都还是比较冷的， 比较寒冷， 对 吧？嗯， 它的这种冷一般在2月份、3月份。 嗯， 对，有点像咱这边说的倒春寒这种。 对。对， 但是我一莫斯科就是当地的朋友说， 嗯， 说这个莫斯科再冷也没有哈尔滨冷。 哎，这个就是我刚才说。一个海洋影响啊，对于一个城市，它的冬季的整个的天气状况是非常有作用的。 嗯， 刚才您提到这个说从莫斯科去喀山其实很方便，对吧？ 对， 咱们北京游客飞喀山是有直飞的吗？ 现在应该是 没有吧？ 对，都需 要 在 莫 斯 科 转机一下。 对对对 对， 因为他们就说为什么没有啊？他们就举例说明说，世界上很多城市跟北京没有直航，就是因为你中国游客现在去的少，你去的多了哪儿都有直航。 需要我们努力一下。 对，不过也很方便，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5858-5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裁判哨声一响，莫斯科开球，向前带球，索契传球，喀山接球之后带球突破长传，圣彼得堡胸部停球，远射被大小姐萨马拉铲球，再射球到夏诺夫克罗德脚下补射，球进了。加里宁格列、卡捷琳、伏尔加格、顿河畔罗斯托夫、萨兰斯克。 足球的夏天，我们不止看球。环球旅行家，2018俄罗斯城市之旅。 环球旅行家在中午的1:32，俄罗斯城市之旅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俄罗斯城市之旅呢，已经来到了第二站啊。这个第二站呢，其实在也整个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呈现几座不同的城市。这些城市呢，在最近的昨天和明天都将会有比赛。 是的，明天即将有比赛的喀山，我们刚刚讲过。接下来呢，还要去到的是索契。索契其实在冬奥会时期就已经被大家所熟知了， 我想可能更多的中国朋友们应该跟我们都是一样的，从那一次开始更多的了解说索契原来是一个度假胜地。 哦，原来温泉这么棒。 对，那今天我们说了，当然都是通过普通观众的这个眼光来看待。那我们今天还是有专家在直播间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座城市。 有请一下众星旅游俄罗斯部的陈兆通，欢迎你。 大家好。 赵通刚才讲这个，我们上一站的时候啊，讲到这个喀山的时候，已经多多少少对我们了解喀山是有帮助了。是一个万国博览会的城市。那么相对于喀山来讲，你觉得索契具有什么样一种独特的气质呢？ 索契实际来说是一个度假胜地。其实如果对比于咱中国来说，就相当于中国的三亚。对， 就国内人去的比较多。 对，它在黑海边上嘛，被叫做这个黑海明珠。包括像这个总统，像普京，就您很有可能去索契的时候，突然间跟普京来一个擦肩而过，因为他每年度假都要去索契。包括以前的历任领导人，包括斯大林，斯大林故居也在这个索契。包括这个写保尔柯察金的这个奥斯托洛夫斯基的故居也在索契。 所以索契应该他在整个俄罗斯的这个人的心目当中，他就是一个，我们刚才你比喻说他像三亚，他就像是一个。最初我们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不叫度假啊，那个时候叫疗养。 对，疗养胜地， 疗养院特别多。 那感觉像北戴河呀。 有一点这种感觉啊。 对，有点像 啊。但是这个地方，所以它既然是一个这样的气质，那么它的气候一定是跟俄罗斯其他那些北方城市不太一样。 对，因为它靠南嘛。而且索契它本身是一个狭长城市。对，它南北是145公里。东西是40到60公里，不好意思。 哦，也就是说它的东西很南北。 狭长。 对， 其实那个距离是差距比较大的。 对，而且它那儿海拔的落差比较大， 嗯， 所以说在索契您能有一个特别奇妙的旅游体验，就是您在高山上可以穿着羽绒服滑雪， 嗯， 但是您在海边也可以穿着比基尼晒太阳。 所以他们才能举办冬奥会嘛？ 嗯、 对，是这样、 嗯。 而且对于俄罗斯人，晒太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爱好， 很奢侈。 对， 所以他们 一般 去海南的俄罗斯朋友特别多， 对、嗯、对、对， 整个沙滩上都是俄罗斯人在晒太阳嘛。 对， 而且。就是对比于咱中国人来说、 嗯、 一般太阳一出来立刻就打起雨伞、 嗯、 戴上墨镜涂上防晒霜， 他还说了个雨伞 遮阳伞 晴雨伞 对， 好好。 但是俄罗斯人是这样、 嗯、 只要阳光一出来 立刻 脱衣服 就要脱衣服了、 嗯、他们皮肤白不怕。 对, 对, 对， 尤其您看有时候在这个彼得堡这个瓦西里长滩、 嗯、 有很多这个在晒太阳的人，只要天气好的时候、 嗯、 因为是这种原因，就是上帝是公平的， 嗯， 您看这几天是白昼节， 嗯， 所以整天它都是白天， 哦、白昼节上， 但是到了冬天，它整天都是黑夜， 嗯， 所以说到了，所以说他们也得抓 紧这 个时间， 那么长的时间它晒不到太阳， 对 吧？ 而且俄罗斯这边审美就跟欧美很像， 嗯， 对，他不像咱中国人，咱中国老说白富美，俄罗斯那边叫做黑富美。对，越黑越有钱。 对对对，就他们觉得就是 度假嘛， 度假是一个就是生活好的一个标志， 对吧？ 对。 然后小麦色应该是他们觉得自己富有和健康的标志， 对，有钱度假嘛。 所以随着我这肤色越来越黑，到了俄罗斯现在也有回头率了， 很受欢迎是吗？ 对， 哎，索契的天气也不错，查了一下，明天也是21到27度的好天气， 不错不错。 所以这两天，这、 嗯、 明天要比赛的喀山和索契都是正适宜的温度。 嗯，刚看到有雨吗？因为刚才听到这个专家连线的时候也提到了，说俄罗斯西部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强对流天气。 嗯 嗯 嗯， 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比赛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他那个雨啊，一阵一阵的。 嗯， 对。 他们在那个演播室里面刚在说，哎呀，这会儿莫斯科下雨了啊，下特别大的雨。然后过一会儿你看球场上，哎，挺好的。 对，所以老说俄罗斯的天气就是娃娃脸嘛。还有一种说法、 哦、不是叫泡娃脸， 还有一种说法叫做这个男人的心，嗯，女人的脸，然后这个莫斯科的天儿，对，是有这种说法的。 好，刚才说到索契现在可能去的游客是中国游客逐渐就多起来了，因为在以前呢，可能俄罗斯或者是其他欧洲国家的人到那儿可能度假多一些， 因为这个卢布受到冲击以后， 嗯， 所以说这俄罗斯本国人在拿着卢布， 嗯， 在索契消费，在自己本国内消费，它没有什么变化， 嗯， 但是到了国外以后，他会觉得卢布很不禁花， 嗯， 对，所以说现在索契也慢慢在火起来， 嗯 嗯， 对、 这个原因也很重要哈， 对对对。 嗯嗯， 那去到索契，是不是因为我刚刚提到说温泉嘛？我听说那边的那个温泉还都有一些什么药用价值，就什么治关节炎啊， 对， 什么 这 那 的， 对，温泉也非常多。 对，在那边这个玩有一些什么样的推荐吗？ 其实它就更像一种这种东南亚这种海岛这种玩法， 嗯， 对，主要还是以这个休闲为主， 嗯， 包括它本地也有很多这种就是玩的这些景点， 嗯 嗯，包括可能刚才你提到说场馆， 对，场馆这都可以， 很重要的这个冬奥会的， 对，而且每天在这个场馆那儿也会有这个喷泉的表演， 哦， 对，每天晚上8点以后， 嗯。嗯，你刚才说在索契有温泉有滑雪的时候，我在想，那滑雪应该是在某一个季节，它可能会稍微的适应一些， 是 适合一些啊、 嗯。 这真的是一个冰与火之歌的城市哈、 啊。我老说这个俄罗斯就是冰与火的一个 国度， 就相交的国家嘛。嗯、 对对对。 那去到索契的大交通呢，从哪儿出发会比较方便？还是从 索契的还是需要在莫斯科或者圣彼得堡转机？ 嗯。 对，现在航班也很多、 嗯、 飞过去大概要多久？ 飞过去3个小时的时间就能抵达索契、 嗯、俄罗斯这个问时间啊，就是2个小时就起啊， 对对对， 3个小时不算远、 哎、 是很近了。 刚才开玩笑我说到一个，在一个资料当中看到说去俄罗斯看球的朋友们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攻略，他需要了解是什么呢、 嗯、 就是你看到那个赛程表，俄罗斯如果在当地的赛程表，你会发现时间和时间有的时候是对不上的、 嗯、 就时间和时间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城市和那个城市、嗯、为什么我知道的是这个城市先比赛那个城市后比赛，可是时间呢是后面这个比前面那个早，为什么？ 跨时区吗？ 有时区的原因。 对、 嗯， 俄罗斯整个这个时区，刚才跟这个赵同华在说，时区跨度太大，它东西的长度呢，大概达到了11个时区。 天 哪！跨11个时区，就让很多很多人在那儿呢，会从东往西，它是不适应的，它可能找不到那个时间的准确点。那么，所以它会有时区的划分，你要知道怎么样算那个时区。 对。 然后你再看，再对应那个赛程表。 庆幸现在有手机可以自动 对自动 对 准 时间，要不然你光调表得头晕了。 然后再想想啊，就是提到的主要比赛场馆、主要比赛城市应该是有跨3个时区。 嗯， 那么这三个时区需要大家要了解一下，对吧？ 对， 嗯， 好，刚才说到了这是索契，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可能还是要再利用这点时间多说两个城市。 对，还有萨马拉和萨兰斯克这两个城市，就真的知名度就不太高了。我应该，我反正我是第一次听说。 我其实跟你是同样的。萨马拉、萨兰斯克， 对，听赵通说萨马拉好像还是前几大城市之一。 对，萨马拉是第六大城市，它的人口比喀山还会多一些，120万人。 喀山是第八大， 对，第八大城市。 嗯。 而且这个萨马拉以前它是苏联的第二个首都， 对， 就1941年到1945年， 相当于叫陪都用过，是吧？ 对，陪都、 嗯、 就相当于重庆跟北京这种， 嗯， 对。 它离莫斯科又不远， 对， 就在它下头那个地方，南边。 它也在伏尔加河的这中游这个附近， 嗯嗯， 对。而且它实际上是一个这种矿产业，而且这种重工业，包括这个航空业。这种比较发达的一个城市， 哦， 包括您看这个场馆， 嗯， 它的样子不也都是这种航空这种工业的这种， 哦， 对， 是符合它刚好城市的一个特色的， 对，符合它一个特色， 嗯嗯。那像萨马拉这样的城市，如果说要中国游客去的话，交通上是没有问题了，因为它离得稍微近一些，离莫斯科哈， 也可以乘坐火车前往， 嗯，嗯， 然后包括它也都有 自己的机场。它去哪个火车站坐呀？是去喀山火车站还是 对？也是往喀山哪个方向？ 方向往南方。 但您别看这么一个低调城市，它也有三个之最。首先，它是俄罗斯这个最长的河堤， 河堤最长， 河堤最长， 就是伏尔加河的河堤。 对，而且它的这个萨马拉这个火车站，它是欧洲最高的火车站大楼。 哦， 对，还有一个，它有一个欧洲最大的广场——古比雪夫广场。所以说，这么一个低调的城市，也有它 这 个 它 这 个 高调的方面。 大，它却知名度却不是那么的高，真的是很低调。 对对，还是一个是你知道历史政治的原因是吧？它可能不如红场那么重要。另外，你刚才说到那个，我感兴趣。你说最高的，我通常听到最高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海拔最高。我一想不对啊，应该不是海拔最高，应该还是说它的高度。 对，火车站它的站这个主楼比较 整体建筑高啊。 对。 欧洲的火车站在大家了解的范围之内，因为我去的比较少嘛，所以我知道的大概有一些火车站呢，它基本上就是非常低矮非常平， 嗯， 基本没有特别大的特别那个宏伟的建筑， 嗯， 有一些城市那个如果不是特别重要的站点的话，你几乎看不到什么火车站的样子， 对，如果没有牌子你很难找到它， 直接进站台就上车了， 嗯， 所以这个火车站是还是比较独特的， 对，比较独特一点， 嗯嗯，这可能跟俄罗斯某一种气质也有关系哈， 对， 有一些建筑它确实是非常高大嘛，你看咱们在北京保留的上次提到的这些建筑， 嗯， 基本俄罗斯风格的建筑都会高大威猛。 对，因为像那莫斯科，它有七姐妹建筑群嘛， 嗯， 对，它这种是这个斯大林式的建筑， 对对 对 对， 对，像这个莫斯科大学， 嗯， 包括这个乌克兰酒店，然后列宁格勒酒店， 嗯， 包括这个航天部，包括外交部，再包括这个文化人公寓和艺术家公寓， 哦， 这七个， 七个，嗯， 对，都是斯大林式，因为当年斯大林是看了这个纽约， 嗯， 盖的这些摩天大楼，说这俄罗斯也得有自己的摩天大楼， 嗯，所以 就盖了起来， 嗯。 嗯，我查了一些资料，萨马拉的这个歌剧院呀、体育场啊，都造得非常的宏伟。 这下面这个图 是萨马拉 体育 场， 哦， 它是一个圆形球状，而且它的钢架结构是像蜘蛛网那样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看球赛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无人机拍摄的那个镜头，这 个圆盘式的， 是 萨马拉体育场。 它那体育场的那个中间的那个位置，也就是它的上空是一个矩形的，对吧？ 对对对对，矩形的 一个窗口，一个天窗， 窗口， 嗯，对， 嗯。 这个很漂亮，确实， 嗯，4万多人的座椅。 嗯 嗯， 这回体育场对于俄罗斯来讲，这还真是争了口气呢。 对， 好多好。 因为我查资料，它是建了四个新的体育场嘛。 对对， 一个是圣彼得堡的体育场，然后还有夏诺夫格罗德， 嗯， 还有就是这个萨兰斯克跟萨马拉。 嗯， 对，一共四座新场子嘛，嗯。 还剩一点时间，咱们留给萨兰斯克。 萨兰斯克 说一嘴好吗？ 嗯， 萨兰斯克实际上它是在伏尔加河的中游，因萨尔河畔， 嗯， 实际上只有31万人。 这么小，很 小的城市，怎么说呢？可能还没咱这原里这地界人多呢。对， 这个城市是什么特点呢？ 这个城市它是一个体育气息比较浓厚的，像这儿有一个俄超的强队叫做萨兰斯克。 哦， 对， 俄罗斯， 这都是俄罗斯本地这个超级联赛的一个强队， 嗯， 所以说它有一定这种足球的渊源，足球的历史。 哦， 而且它有一个冬奥会的一个训练基地。所以说这个城市这个运动气息是非常浓厚的， 嗯， 而且它还是这个俄罗斯的最佳居住奖，这个城市 您别看人少是吧， 宜居， 啊， 对，很宜居的一个城市， 嗯，所以萨兰斯克如果是从莫斯科前往的话，会交通上会方便吗？